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充满了薛之谦独有的情感特质。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收录在薛之谦的意外专辑当中。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五月天，如果我们不曾相遇。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我会是在哪里？从不曾消失，不存在这首歌曲，每秒都活着，每秒都死去，每秒都为着自己。谁不曾找寻，谁不曾怀疑，茫茫人生的伤痕。 身上先发生你

醒我，求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求你让我想你了，听为你写一首情歌，让自己浪漫了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要是见面这不能的选择，请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请你让我的心我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要真心来雕刻，我心里可能寂寞，有些刻画最幸福的风格，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我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的附和，要是见面就不那么选择，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你让我的心我从此都只要你配合，爱到清醒来打卡，我心里可能寂寞，你想刻画最幸福的风格，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 刚刚是汪苏泷拜兔合作的有点甜，在张韶涵的歌声里总会听到那么一丝的倔强。张韶涵虽然身体娇小，但是歌声却具有穿透云霄的爆发力，尤其是唱起这样的带着励志情怀的歌曲来就很有说服力。听到的是张韶涵带来的《手心的太阳》。 爱中忽然退潮，心慌乱出窍，沉没在深海里，看海面闪耀，但回忆像水草静静地缠绕，梦在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向着未来飘，才会遇到感动的拥抱，你总是能知道我的坚强剩多少，给我最刚好的依靠，你手心的太阳至今放在我背上，回去就能笑着落泪被释放，在手心的太阳，黑暗里特别明亮，让原路好像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莫文蔚说呢，他的创作很随机，在飞机上或者是在车上，在候车室，甚至是在浴室里。为了感谢浴室对自己创作的支持，他特意写了这首洗澡时唱的歌。 沉默只唱到一半，然后越来越勉强，好像什么跟什么，谁的字写得那么长，管它美满或遗憾，总不成一声不响，何不跳过那一段，洗澡时唱的歌不怕越唱越乱，不慌不谁知道的一字一泪是否夸张，别人的道起火场和我的相当， 下，在北京的边缘失眠，而如今色心红颜已知己，喜之音在哪里无际，是北京的人吗？你把你那被深入之处才懂为何 11: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心有点可能。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

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是我紧紧离去的一扇门啊。

到一步。 时空，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